下午两点整。 新北市深澳燃煤电厂议题持续延烧，行政院长赖清德认为深澳电厂成了选举议题十分令人意外，因为计划是在新北市长朱立伦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主持会议拍板，他只是个执行者。朱立伦今天反击，深澳电厂民国94年由行政院通过，民国95年苏贞昌担任院长的时候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估，民国103年国民党执政时碍于推动困难取消了这个计划，不过行政院会却在105年10月又决定重启计划，当时新北市政府也在行政院会表达了反对意见。朱立伦说，赖院长今年四月到新北视察的时候，当时他就跟赖清德明确表达立场，新北市坚决反对在深澳盖燃煤电厂。赖清德身为行政院长，要有肩膀，决策也该明确，不必牵扯别人，也不必牵扯前任或多少年前的政府。行政院决定的事，就由赖院长和蔡总统负起责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去年2月13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大厅遇刺身亡，马国法院今天判决检方指控落网两名女嫌犯谋杀罪名成立，要求两名被告展开抗辩，预计审理过程长达好几个月。原本两名嫌犯的律师还信心满满地认为法官一定以证据不足驳回检方起诉，但是结果却出乎预料。重审法官指出，同意检方认定两名女嫌配合其他在逃四名北韩籍男子共同谋杀了金正男，如果最后谋杀罪名成立，两人可能判处死刑。马来西亚媒体报道，四名北韩男子疑似为北韩情报干员，案发当天抵达吉隆坡，案发之后随即返回北韩，但是北韩政府否认任何的暗杀行动。土耳其以恐怖主义罪名关押美国牧师布朗森，冲击两国关系急速恶化。不过，国际特赦组织今天指出，土耳其法院裁定释放土耳其分会荣誉主席基里克。国际特赦组织成员还上传了一张基里克在监狱外与家人相拥的照片。基里克支持流亡美国的穆斯林教士葛兰，土耳其认定2016年7月的流产政变是由葛兰主使，基里克已连带收押了一年，全案还在审理。就在昨天，土耳其西部艾迪尼省法院也释放了两名土耳其指控间谍罪名的希腊士兵。希腊政府回应，这项裁决有助改善双边的紧张关系。中美贸易战火至今没有平息迹象，中国商务部今天上午突然公布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计划八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磋商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商务部网站强调，中方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接受任何单边贸易限制措施。中方欢迎在对等、平等、诚信的基础上对话沟通。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2点，来到10683点，成交金额138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5点，2217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1点，223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点，271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点，856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5点，272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3221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842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 1.6 分，成交金额4.08亿美元。日元110.8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392美元。西南风加上棕榈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南部地区今天都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高温资讯，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高温，地点包括了新北市、花莲县还有宜兰县。

马上就发明一句新的话来说喜欢我。 我要你，我要你， 找一种没有人会说的话来说，找一种没有人认识的经历说，马上就发明一句新的话来说。哦哦 星期四下午的2:10，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又到了星期四，星期四是我们来聊聊追剧的时间了。最近的剧，我必须要说，好多人，包括像昨天，是昨天吗？昨天桃子姐也是疯狂在讲，对啊，延禧，然后延禧还是延禧啊？我们不是讲慈禧吗？为什么？ 延禧攻略。 然后最近很多人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就换那个用他的 App， 然后来换延禧攻略的脸。就是如果我在延禧攻略的话， 你该不会也做了一张吧？ 我是没有啦，我是看了好多人分享这个。我想说一下，就是陈大天做的。他变女装的时候看起来很衰耶。 大天本来就不是长得很 lucky 的一个人啊， 因为他就是比较眼角比较下垂，然后因为那个 app 可以变男变女嘛，就是女生可以变男生，也可以变女生，也可以选择你要做什么的。然后呢，陈大天做的那一个就看起来就是他在宫里面就过得很苦， 他不会出头， 他过得很苦，但是一旦他出头了，他未来就是容妈妈，我觉得他就是容妈妈。刚刚讲到了陈大天，今天呢星期四是我们的 Choco TV 的追剧抢先报， 新剧抢先报。 陈大天呢，本周这个新剧抢先报，他只有参与演出哦，叫做《摇滚毕业生》。 这个感觉好青春洋溢的又欢笑的一部片哦。 对，而且都是真的是新生代的偶像们， 就是 Special 的韦静啊，吴欣婷啊， Love 啊 ，Love 大天啊。然后151啊， 林彦君 ，Yes， Choco 的 TV， 这也是 Choco TV 的自制戏，在摇滚毕业生。那其实呢，在传统的媒体也会播出，会在华视的8点档。然后这个音乐剧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里面的点好多、哦，就是发这个新闻的人真的是很认真，很认真在找点跟撰稿、欸，很厉害。好，包括呢，像是 韦静，因为他在这个故事里面是有一个灵魂交换，所以男生变女生，女生变男生。 韦静跟心提互相交换， 对，黄韦静跟吴心提会交换，所以你要看吴心提变成 男生的样子， 男生，然后大辣辣的，脚都开开的，然后就是动作、肢体什么，就很像男生的方式。韦静呢是会演女生，然后这个其中这一篇文章的第一点就是韦静，她以前在娱乐百分百里面就常演女生，所以她觉得信手拈来，结果她一开始演太骚了， 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个感觉，很容易就有画面出现。 对，因为就是在演这种就是搞笑剧的时候，然后通常男生要装女生就会故意啊，譬如说像。我是欧马克，我有一个另外一个人格叫欧小柔，然后每次我用欧小柔讲话或是动作的时候，都会被大家说闭嘴停，然后看不下去，就是去死吧。 可是你已经没有，你没有很骚啊？ 我没有很骚吗？ 没有，你只是比较。 比较娇嗔而已， 就是爱撒娇的一个女生。 我是个爱撒娇的小柔， 对啦， 为什么要叫小柔？现在小柔这个人不知道她在哪里，她粉丝团好像也关掉了。 你有创粉丝团哦？ 不是啦，以前会叫欧小柔是因为有一个人叫陈小柔啊，我就忘记这件事了， 我完全忘记源头哎、欸， 因为他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他会说哦，最近他想要什么东西，想要什么名牌包，然后那脸书是他的许愿池，所以他讲什么就很多人双手奉上， 然后 他就是跟人家吃一顿饭， 是不是同样都叫小柔？ 哦，我想要一些很简单的东西都没有，但是小柔现在家快要装好了，我真的需要一些大的东西哦。 韦静为了这出戏，他因为他还要剃毛，就是刮一毛，小柔也要刮吗？ 哦，这个好像应该要哎、欸，而且就是如果你没有做雷射的话，你就刮完一下，一下就会再出来。 长出来了， 对啊，韦静这个很好笑，他说刮一毛，他就是先刮一边，然后另外一边不刮，这真的很糗哎、欸。你要刮就要全部刮掉、啊。 而且他如果真的有需要跳舞的时候，如果双手一举起来，别人看到想说 一边光了一边有。 他还要 左手举起来，右手放下去，左手右手不要放，右手放下去，有点好笑啊这。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韩国的 G IDOL， 这首歌曲叫做 Alone。 2:17，本周这个 Choco TV 的追剧抢先报，除了自制的摇滚毕业生之外，还有一部呢是中国的陆剧、叫做惹上冷殿下。 我当初看这个惹上冷殿下，我还以为是一部古装剧，有个殿下哈姓冷、然后你惹到了他， 惹到了冷殿下。 对，然后后来我今天看才发现，哦，不是，它也是一出现代剧 啊，它是现代剧， 它是现代剧啊。 然后冷只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这个人冷冷的。 对，冷冷的。他男主角他的绰号叫殿下，这样子，就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红的明星，就可能像那个王子，他的绰号就叫王子，所以大家都叫王子。那他就表面就酷酷的、冷冷的，但你知道，男主角冷冷酷酷的外形，他内心一定有什么东西 伤痛。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他的伤痛一定会遇到一个女孩，把他怎么样？ 拯救。 答对了。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所以呢？惹上冷殿下就是这个男明星，反正呢他就是有一天他要重回校园、然后原本他还想说，哇，这么红的人可以在校园好好生存吗？会不会有一些，他今天还担心说会有绯闻吗等等之类的，殊不知在学校里面遇到一个看似很平凡的女生，就真的外形就是丑小鸭那一种，他就可能因缘际会就说，哦，这个人是我的未婚妻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会擦出一点 火花，应该会擦出很多啦。最后这个不用看就知道他们最后会在一起啦。 对对，然后这个女生看似平凡，看似丑小鸭，但她真的是丑小鸭吗？还是还是隐瞒身份进来呢？就是你知道，慢慢的 惹上冷殿下，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网络畅销 小说所改编的，惹上妖孽冷殿下，所以小说的名字更夸张， 可能就 妖孽， 可能就要形容这个男生非常美艳，就是 国之将王。 对啊， 太可怕了。好，但这个剧本走的路线其实就是很多的言小，很多的言情小说所走的路线嘛，嗯、就是男主角高富帅，然后酷酷的很冷，嗯，然后女生呢不一定是丑小鸭，但女生基本上一开始也是要走一个丑小鸭，就是平凡路线，嗯，然后最后他们就会相恋。最近很多这种啊，以前的啊，格雷的五十道阴影，我们讲西洋的也是这样子。然后另外呢，还有最近超红的《金秘书》，也是走这个路线的。 以上内容由最有温度的追剧 App Choco TV 提供。 2:20，您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四第一个小时，你有什么最近在追一些什么有趣的剧，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在上个礼拜正式的把两季，一季有21、22集的，那个叫什么中的 中阿中面线， 不是 一代宗师， 谢谢，你再来，再来最后的气宗。 降世神通， 对对对对， 最后的气宗， 什么指定幸存者啦？我把指定幸存者两季大概42、44集， 好多、哦、 看完了，所以我现在有一个空窗期。啊，虽然我金秘书的后半段也完全没有追，我就停在10。 你太太不是应该要看完了吗？你们都不看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停下来了。我需要新鲜货。对， 然后你不是要看最新一季的 Terrence House 吗？ 哦，对耶，欢迎大家也在飞碟联播网上面的 App 上面跟我们讲讲最近有什么货可以推坑的呢？有什么好看的剧？最近我喜欢看的，我每天的中午吃饭时间配的，在电台配的，就是 Dear White People， 非常喜欢。我刚边看边哭。 那是在演什么？ 他是在讲一所贵族学校 Ivy League 常春藤，然后这个贵族学校呢里面的黑人们的故事，对，然后很有趣，非常好看。 甜翻全世界，天后级的甜心雅莉安娜。葛莱美奖入围肯定，甜翻90国 iTunes 排行冠军，全球180亿次串流点听记录。

欢迎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的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听到这个韩国的年轻男团，他们叫做 Maximum 的呀呀呀呀呀呀，欢迎你呢，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有什么真的你觉得很好看的剧可以追呢？ Verbal 推的是 HBO 的 Newsroom， 他说这三季呢，可以在一年之内看五遍， 这么夸张？ Newsroom 真的很好看，然后他在刚一开始推出的时候我没有追，可是 我记得你后来也有看啊。 我后来还是看完，而且很可惜的是他最后是被腰斩的，他最后是一个就是乱收这样收 掉。为什么？他不是风评很好吗？ 风评很好，可是因为他触及到一些就是政治方面的 危险， 对对对，所以跟那个经费也是有关系，好像这个世界很烦啦这样子。对，然后他的尤其他的第一集超级震撼，他的第一集的时候就那一场主角的独白在学校里面所发表的，然后那一场就是被网络上很多人剪下来，然后到处疯传，在讲说，对对，在讲说以前我们的美国是一个怎么样伟大的国家，而现在怎样，而其实现在他在讲的那些问题，几乎是一体适用放在所有的民主国家，所以很多人也会就是看到了这个影片以后就有感而发，就会自己带入台湾的政治这样子。Newsroom 可惜就是他真的是被腰斩，真的很可惜，不然中间看的就是热血沸腾。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whoa,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whoa, oh, 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 whoa, whoa, whoa, yeah, yeah, yeah, yeah, 在 App 上面有几部剧呢是蛮多人推的，像是韩剧的 Voice， 是杀人魔，很可怕，紧张刺激到心脏病发作，大推 Voice。 还有一部有很多人追的，叫做《工作细胞》 啊。哦， 《工作细胞》是什么啊？ 是血小板那个啊，还是什么的？ 哦， 是那个吗？ 说动画那个哦。 我现在直觉想到的。 如果是那个《工作细胞》的话，那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喽。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oh, and many many.人生难得糊涂，偶尔脱轨演出。工作细胞就是那一个血小板，你人体内的细胞，血小板啊，红血球啊，然后白色的白血球啊。 为什么突然这么稀抖啊？ 我不理解，而且我们小时候不是就有类似这样的卡通吗？ 啊、 只是他现在可能把它。 捍卫战士也是啊。 对。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剧吸引了我的目光，叫做《继母与蓝调》。 什么啦？ 我们现在在讨论是可以看《继母与蓝调》是，为什么听起来好像 是 在？是 我的继母很爱蓝调，是不是？ 喂， 我刚刚讲那句话也很怪。 跆拳道。我说我的条件非常的好，辛苦了多年终于被他找到，他教我毕生绝活两百招，就算是李小龙也打我不倒。 说继母与蓝调的故事，是因为继母她没有照顾孩子经验，所以在顾女儿的时候闹出了许多的笑话。之间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三人组成一个温馨的家庭故事。 那蓝调的意思是， 也许跟 刚刚有解释到蓝调吗？ 哎。 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前进，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穿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哼，快使用双截棍，哼，如果我要进攻，哼，我让他怎么去？一身水起，哼，快使用双截棍，哼，我要上大宝玉，哼，漂亮的回旋踢。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双截棍》，东亚病夫的招牌已被我一脚踢开。昨天我回家以后，还是持续的在看 MMA 打中国武术的 YouTube 影片。 他有那么多可以看哦？ 没有到非常多，但是我又看到，我又再度看到那个八卦掌掌门人。嗯，因为我上个礼拜看的是去年的，嗯，就发现他2018年还有新的哦，他就在四月的时候又打一场。这一次呢，他是好像是也是他们网络上应该有些纷争吧，两个都是传武，都是传统武术啊，一个是说八卦掌，上次就是被打下来，然后就不让你戴拳套，不用戴拳套，下来还在那边就是吱吱喳喳说，哎，我要怎样，我要怎样。然后这次跟什么，另外跟形意拳的，哼，好，八卦掌与形意拳，然后另外那个呢是一个胖哥，他就身形就胖胖的，嗯，可是呢，他穿的就是一个拳击选手的样子，然后有戴拳套，嗯，这是两个人都有戴拳套，嗯，八卦掌的掌门呢，好，一直不能叫他掌门啦，因为叫做 八卦掌的 叔叔，好，叫他叔叔好了，休息多年八卦掌的叔叔，嗯，他这一次呢没有穿牛仔裤，他就是穿了一个橘色上衣，然后裤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休闲裤，嗯，这样子。然后他们两个这次两个人都有戴拳套，嗯，然后都戴拳套，就是我必须要说这个八卦叔叔啊，嗯，他出拳啊 很慢， 极诡异，这不是慢的问题，肢体不协调啊。下面的 YouTube 评论一连串都在说，这是树懒拳吗？因为他打真的就很像那，呜，好像就是手很长那种，很趣味，真的。 待てね。 这是我首次的合唱作品，用复古舞曲的节奏和清新的旋律，歌词像是在写着两个人关系就像舞伴一样模糊不清，来来去去，在某些关键的时刻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前进左右后退的感觉。我是柯志堂，请听我和洪佩瑜一起对唱的《舞伴》。 雨还是停不下来，我还是无法忘怀，用力吸进一口，麻木。 时间被拉长到思绪的终点， 我想着。

友邦过去历任政府也都在不同场合这样称呼我国元首，没有两面手法意涵。巴拉圭这次邀请蔡总统出席就职典礼的邀请函以及其他文书中都使用我正式国名。蔡英文总统出访中南美洲友邦巴拉圭与贝里斯，过境美国洛杉矶时，路过咖啡店85°C 时，特别停留的风波持续延烧。85°C 台湾官方网站今天受到恶意攻击，网站已经关闭，同时公告网站临时维护到下午3:30。蔡总统到访85°C 门市照片曝光之后，中国大陆网民群起攻击，批评85°C 根本就是台独企业标签。尽管85°C 已经声明强调坚定支持九二共识，不过85°C 台湾官网今天还是受骇客篡改，放上蔡英文总统的照片。卫福部台北医院护理之家大火，12人死亡。今天却传出，当天火势扑灭之后，新北市消防局第二大队头前分队的装备，包括一组 Fancy 空气瓶、杯架、空气呼吸器失窃。调阅行车记录器发现，竟然是来支援的台北市八德分队朱姓义消犯案。头前分队告知八德分队，认出犯案的是22岁的朱姓大学生。巴德分队昨天下午把人带到头前分队，也把装备归还，头前分队依法报案。朱姓大学生到新庄警分局头前派出所制作笔录时一语不发，行使缄默权，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法办。新北市海山分局吴姓交通分队长过去担任分局巡官时，疑似在 PTT 推文泄露检举人个资，遭当事人提出刑民事告诉以及申请国赔。海山分局督察组今天表示，民事部分吴姓交通分队长被判赔30,000元，但刑事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至于对方申请国赔部分也遭到驳回。另外，吴姓交通分队长也因为行为失当，予以申诫2次的行政处分。独派郭姓男子不满台北市长柯文哲两岸态度犹疑，今年3月29号趁柯文哲出席公开活动时朝他丢鞋抗议，由随护挡下。台北市警局信义分局依妨害公务罪嫌将郭姓男子移送法办，又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将郭姓男子移送法院裁处。法官认为一罪不能两罚，今天裁定郭姓男子违反社违法的部分不受理。裁定指出，如果被移送人违反社违法，同时触犯刑法，为了避免抵触一行为双重评价，应该移送检察官处理才适当。郭姓男子朝柯文哲丢鞋子，柯文哲的随护报警，随护表明提出妨害公务、伤害、强制罪告诉。新营分局也将郭姓男子移送台北地检署。既然检方已经依刑事罪侦办，那么他涉犯涉违法的部分，台北地方法院没有审判权，裁定本件移送不受理。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2点，成为22,19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9点，成为2,23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9点，来到2,7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5点，来到8,4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4点，成为27,11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1点，成为3,223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2点，来到10,683点，成交金额1389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818兑一美元，台币升值4分。日元以110.79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381美元。西南风加上棕榈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南部地区今天都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长浪及时讯息，北部、中南部、澎湖及马祖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屏东小琉球已经观测到浪高2到3公尺的长浪。今天北部、中部、东部气温30到32度，南部29到30度，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阿豪婶，你要的蔬果一箱来咯。 阿婶啊，辛苦你啊，阿忙完你妈的丧事了吗？ 谢谢您的关心，顺利办完了。 那你要记得跑一趟劳保局哦。 为什么啊？ 你妈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她未满65岁，在家保期间死亡，可以请领丧葬给付及遗属年金给付，提供遗属遭逢变故时经济安全及基本生计。 那像我大伯在领取国保老年年金给付时过世，也可以申请吗？ 如果在领取老年年金给付或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期间死亡，或满65岁未及请领老年年金给付前死亡者，还是可以申请遗属年金给付哦。 那我送完货就去劳保局报到。 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死亡支出殡葬费用者，可请领丧葬给付，符合资格的遗属还能请领遗属年金给付。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王世子失踪了。 王世子失踪事件，一出充满东方美学的韩国原创宫廷爱情音乐剧，第18届韩国音乐剧大赏最佳创作作品《王世子失踪事件》，9月14到16新北艺文中心，一同寻找失踪的王世子。 潘玮柏，2018最新国际话题单曲《Moonlight》。亚洲上跳天王潘玮柏携手纪亚云雅维齐唱《Moonlight》，中英文版本同时推出，全球热播中。 大家好，我是小树，主义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主义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我不懂你的幽默，好吧那就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开始，哥�跟妹妹有意思在下午3点07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有点开心，因为呢，就是刚刚一进来的时候，飞碟电台的同仁就说来了一个远传学姐，什么意思啊？然后看到以后就知道，哇，我懂那个意思，因为大家之前有看那个木曜四超玩，就是访问柯P的时候，也不是访问啦，就是 幕僚学姐， 就是跟柯P就是。一日市长的时候，然后旁边的一位幕僚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台哥呢就反正就叫他学姐，这样子算是一个昵称。今天呢来到这边的远传学姐，让我们掌声欢迎 Joanna。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anna。 Yeah， 好， Joanna 呢今天要跟我们讲一件很酷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应该要放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音乐来欢迎你，这个灯对对对，你刚刚那个是 哦，那是007。 对呀、啊， 搞错了，都可以吧？其实 对啊，都可以啊，都因为在那种谍报片里面会发现，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很多产品都是我们先在电影上面看到，那个电影上面看到的，它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东西，它常常都是在的确在军事上或者在国防科技上已经在应用了，只是何时会普及到我们大众这边来。那今天呢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一个东西呢叫做保佑 Bobby， 对 不对？ Bobby 守护宝。 对，然后这个守护宝呢，就其实当这个技术可以普及的时候，它就可以应用在各式各样的，像是我们的手机不见了，我们的家人不见了，我们的宠物不见了，对对对对对，都可以使用这个产品。我们要先请学姐跟我们讲一下好了，就是介绍一下 Bobby 这个东西。 好，叫我学姐压力有一点大，还好现在大家看不到我长什么样子。对啊对啊，其实 Bobby 守护宝它是一个 GPS 定位器嘛，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手机连接这个守护宝之后呢，就可以看得到现在目前家人的位置在哪边。 连看都看得。 对，就是直接就是绑定就可以了。对，那其实最多人使用的就是长者啊，尤其是失智症的长辈， 对， 然后小孩，还有毛小孩，那甚至还有人会用在一些他们的爱车跟贵重物品上面。对对对，那它其实就是因为可能现场可以看到，就是它很轻， 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很小很小的盒子。 它大概就是我的两个指节。 我知道它像什么了，它像装回纹针的那一个 小盒子， 小盒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很轻，所以我们有人是直接把它放在兔子身上也都可以带。对啊对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其实现在 GPS 定位器他们最 最常会发生状况就是很快就没电了，因为 GPS 很耗电，但它很准嘛，所以我们就是有很准的 GPS 之外呢，我们还有省电的模式，所以就可以用在说，哎，如果你只是想要知道大概的位置的时候，它就可以使用比较长的时间，最长可以用到100个小时。 哇， 所以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就是够的。对啊对啊。然后再来的话，还有其实里面因为我们有个 APP 嘛，那它里面就有一些很简单的功能，比如说有守护的区域，就你可以针对小朋友的学校啊，或者是长辈的可能日照中心，你去设一个范围。那如果他走出了那个范围的时候，他就会通知你说，哎，你要查看一下哦，他可能跑 这不就是电子脚镣的概念、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以守护的概念、 就是、小朋友不能离开我要他待的地方太远的地方， 就其实是他的生活圈啦。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尤其是狗狗，他可能就真的是不小心自己推开门他就跑出去了、对啊，或者是长辈有时候真的就喜欢在附近社区绕一绕、可是如果当他真的走出那个社区外的时候， 你说像现在鬼月会被模型啊看起来， 真的真的真的红衣小女孩那个很可怕， 会被带走的。 对啊对啊，所以他就可以去设定一个范围，然后出去的时候就通知你、然后对，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就是他可以看到过去的轨迹、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哎，比如狗狗啊他平常都会去哪里玩、然后长辈会去哪里散步、那如果说是真的人不见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哎，他大概往哪个方向 寻线 找寻，对对、跑去。对啊， 所以像他的太太就是想确认他老公是不是真的有在电台做节目， 怎样怎样，你等等、不是吧，你打开你就可以听到我啦。 哎，有可能是预录哦。 学姐很聪明， 学姐居然如此的 就万一你离开中正区他就会哔哔叫这样子、 对，但那我们就是鼓励是合法使用、对对对、所以还是要让对方知道说你有这个东西是为了要保护他。 是， 对啊对啊。然后我们因为也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分享位置嘛，所以就可以用在比如说家人啊一起照顾一个长辈或小孩的时候，我就可以一起看得到说他位置在哪边。对，然后或甚至是真的不小心就是真到说要去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po 这种 Facebook 的社团、然后说，哎、大家赶快看看就是他的位置在哪里、一起去帮你找、对，这样就会比那种说、 位置也比较准确。 对对对，就不会说、 瞎子摸象。 对啊，只能说黄色衣服或什么、每个人可能都穿那样子衣服、可能也真的找不到。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因为这样子，然后遇到很多人就不愿意带，比如说长辈不愿意带、然后我们就发展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配件、然后他可以夹着带着挂着，然后或甚至是项圈都可以用、那就让他们就是可以配合他们原本的使用习惯， 因为这个真的好轻哦。 对啊对啊， 轻到我有点怕会弄丢它、 它因为它太小了， 你就看 APP 来看就知道啦。 哦，对哈， 对对、 所以不可能弄丢。 对啊，除非你没有充电。对、但是因为这个充电只要充一个小时就可以用很久了。对啊对啊。 好，在飞越联播网 APP 上面呢，因为现在大家在说很想要看到 学姐的样子。 哎，对，因为他们刚一开始在讲的时候，我还想说，哇，大家对这个产品这么有兴趣，想要看， 大家想 看产品， 学姐讲怎样？ 对，好， 好，还好今天没开直播，我怕等一下看完之后大家就觉得说，那我还是离开 好了。但学姐今天穿得很漂亮， 谢谢谢谢。 学姐，你这样讲是对自己的就是外在没有自信吗？ 哦，我觉得我不能跟那个学姐比。 没 有， 对，他真的 完全 女神等级， 你太小看你自己了。 Joanna 也是女神等级， 谢谢谢谢谢谢。等一下可以下去领500，谢谢。 好啦，所以这个 Bobby 呢是一个 GPS 的 定位器， 定位器。好，因为它很小，所以基本上真的没有负担的。那其实这个应用的方式也刚刚 Joanna 跟我们大家讲过了，就是你可以放在就是你关心的人的、关心的宠物的、关心的东西的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借由你的手机、你的 App， 你就可以知道说，哦，他现在在哪里。 对，没错。 说到刚刚那个老人啊，我觉得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之前其实也会遇到，在街上就是遇到老先生、老太太，可是他就是看起来眼神很迷茫，然后 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其实不知道在哪里，因为他就是照着他自以为就是每一天的路径，可是他可能上公车，结果他上错了公车，或是他一直觉得说没有，我就是要去那里，然后他就自己就是上上下下，对，他就上上下下上下，然后其实已经跑很远很远的地方了。那这个定位器啊，它有距离的限制嘛？就比如说，就是我的爷爷在淡水，然后他已经 去了金门， 对对对对对，还 没有，只要全台湾有手机讯号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对啊对啊，而且我们其实有一个例子，就是实际他们使用是爸爸在台中，然后他一直觉得他的家在台北，所以他就跑去做 火车，嗯，对，但你知道他没有身无分文，可是你知道台湾最北的风景是人嘛，所以他就有 了錢，大家都会给他钱， 对 对, 對，然后就让他坐上火车。所以一开始这个我们的使用者，他就是一位先生，他就是先看到跳出来说，哎、欸，已经离开了那个守护区域了，你要赶快去查看。嗯，那他就赶快去定位，然后呢看到说，哎、欸，怎么那个轨迹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嗯，发觉哎、欸，他是不是坐上火车？ 移动速度的， 对，他就一个点就是很快。 快跑！ 对，想说不可能啦、啊，怎么可能？又不是用跑的，所以才发觉说，啊，他好像真的坐上火车了，所以他就很焦急。然后还好也是因为有他可以看得到时间，所以他就对照说，哎、欸，大概是在那一班或那一两班的火车上面，然后就请那个站长赶快把他在新竹的时候拦下来安置，然后他再赶快开着车去找他爸爸。对，所以他就很谢谢我嘛，因为他是主动来跟我们说，如果假设没有这样 子的产品 定位器，他已经在家里附近找，怎么会想到说他已经跑到台北去了？ 所以在飞雷莫网 App 上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以后，因为其实基本上。可能最近我没有听到广告，然后我还是不太知道怎么样使用。 用它， 对，然后就像看了手册，我也不知道怎么使用。 我只知道说，哦，好像是一个，如果你家的长辈或宠物长辈有失智症，或者你有宠物，你好像很需要它这样子。 对，然后直到就是 Joanna 今天拿来，然后我现在食品就是在我的手上，然后我才大概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运用的。所以只要有在台湾地区，只要有手机讯号的话，就都可以追踪得到。所以所有听众朋友们，就是有关于这个 Bobby 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可以在上面趁学姐在的时候可以发问。 但这个风吹雨淋没问题吗？ 啊，它有生活防泼水，所以如果是小雨就泼到是没有关系。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把它直接浸到整个水里面这样。 哦，所以就不能给海豚带啊？ 对，海豚的部分可能要用别的方式。 乌龟可能也不行， 对，海龟不 行， 不行，对， 很抱歉。 那追踪海龟，所以我们追踪海龟是用另外的追踪的东西嘛，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在台湾，他们会帮海龟取名字。有人问说，那失智会记得带吗？ 哦，主要的话其实还是家人帮他带。那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设计这么多佩戴方式，就是因为要符合他原本的生活习惯。有些长辈他其实会有一个固着的行为，比如说他一定出门要带钥匙，或者他一定要带他的悠游卡，那他就会把他跟这些东西挂在一起。对，那就会让他说，哎、欸，出去的时候其实是不会忘记带。那甚至就因为我们还想了很多方法嘛，我们甚至最后就去跟鹿港天后宫合作，就推出一个联名的香火袋，所以可以把装置就放在里面， 真的是 Bobby。 对，然后就跟他讲说，哎， 立个斋， 无挂无 Bobby。 对，那有时候他其实也不会去太在意那什么东西，就觉得哦，红红的很大方啊，他就会带着。对啊，所以他们其实都很有创意，用各种方式就是要让长者啊，或者是小孩，他们可以带在身上。那宠物当然就是比较容易一些， 就项圈就卡着就可以了。 对。 有人问到那个网路的问题，他说到手机讯号，那是不是网路一定要吃到饱才能使用呢？ 哦，因为其实是这个装置它自己会发射讯号，所以手机的话是你只要在有WiFi 或者是你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你打开 App 是你可以去确认它现在目前位置在哪边。可是即便你没有打开，或者是你在一个没有讯号的地方，我们还是依然的有在去帮你看说这个位置在哪里。所以你只要等到你有网络讯号的地方再打开起来，你的手机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之前的那些轨迹。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现在了解大家的问题，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想，就到底要如何这个定位。就是本身呢，这个小小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发射器， 它根本不需要开机或干嘛的， 它没有任何的对， 对，它唯一的这个键啊，就是 SOS 按钮。所以如果说小朋友在路上遇到什么麻烦或困难，跌倒啦或什么的话，他就可以按这个按钮，然后 也会 爸爸妈妈对他的手机就会看到说，哎、欸，现在有状况了，你要赶快去查看。 那我现在手上拿这个有绑定任何的那个吗？ 我现在手上有拿一个， 现在没有，现在这个是展示装置，因为怕在这边会 你想要跟学姐手机联系， 我想要联系，我想要让学姐知道我在哪里。 我想你老婆应该马上就买一台放在你身上。 不是，我现在就很好奇，想说学姐有没有连线那一台？我想，我现在想要往外狂冲，然后想要让你知道，就是 哦，你现在想要出外景就对了。 我想要让你看到 你猜猜我现在到底在哪条路上？他是可以看到这么明确，对不对？ 就是他可以看到，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外面有我们直接开 GPS 的话，是可以看到蛮准确的一个、wow、一个地点。然后如果说他是比如说是用在那种有遮蔽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用省电模式的话，他至少可以看到是一个范围、 嗯，就看你开 的那个。对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已经足以就让大家可以减少那个搜寻范围。对啊，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想要知道玛丽在哪里。 所以如果有一天如果我喜欢的明星来了，我就偷把这个藏在他。 欸、这样子不太好， 变态、哦， 要合法使用， 哦、要合法 对对对对、哦，不然是有可能有什么妨碍秘密之类的。 我不小心又想歪了，这样子、哦、 是是是是， 对对对，不建议啊，真的不建议这样用。对啊， Shelly 想问说，那国外可以使用吗？ 好，我们其实国外现在目前有在测试当中、哦，对，那之后的话是会预计在部分的国外的地区推出。嗯，对对对，那现在目前的话是在台湾，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喽。 哦 ，OK， 还有哦，有人有说有没有要限那个？限电信公司啊？ 哦，没有， 没有， 就是所有，因为这其实就是一个装置， 它其实就是一个 app 而已， 对，就可以，然后绑定 app 就可以用了，嗯、所以不限任何的公司， 所以跟电信公司是 没有 关系的， 没有关系，而且它也不用再去办一张 SIM 卡，因为通常 GPS 定位器你还要再办一个 SIM 卡放进去、哦，然后还要再付就是通话费、嗯，但是这个都不用，它就已经全部包在里面了。 所以就大家就是，虽然这是远传推出的东西，可是它你不一定要是远传的用户，就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嗯、然后这个追踪这个定位器呢，它也不是一个。它也不是一个电话，它里面也没有 SIM 卡，它是一个发射器， 它是一个神秘的小盒子， 对，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盒子， 但是可以保护你的安全， 然后又可以按 SOS 按钮的， 对， 对，所以你不用想任何就是跟网路啊、电信啊、电话费什么，这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是另外一回事，嗯， 对对对对， 好，然后我看一下哦， 那其实如果我是爸妈，我很担心我家的小孩，就青春期他在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适合给他一个，因为他如果晚上一个人回家，他随时危险，他就可以按那个 SOS 按钮。 对对对，而且其实也有是国中生，就是爸爸妈妈让国中生使用、嗯，因为他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被管，你不要一直打电话给我。嗯，那他就说好、啊，没关系，那你就带着，我只是想要确保知道说你安全， 这是一个安全感。 对，那我就不打电话吵你。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 好的。 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有人这样 子。那我就是必须要把我的铅笔盒给我的同学啊，我同学才会去补习班，我自己可以出去玩这样子。 我们前提是这个小朋友他真的乖乖去补习班，他只是不想要被爸妈一直打电话烦。 对，互信啦。就是一个信任的基础，这样子、 嗯。Sylvia 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学姐，你准备好接招了吗？ 学姐其实自己现在很慌张的，一直有在看我们飞碟的 app， 她、啊、 自己滑得很紧张。 我想说，重点好像不是是产品吗？我们不是在讨论电影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还没有到那一 part， 我们还没有到那一 part。 哦，好的这个 问题跟学姐没有关系啦，是还是跟产品有关的，想要知道、 哦、要放 不是想知道鸟类也可以带吗？ 哦，有，其实我们有很多鹦鹉 啊，对， 就是来用我们的产品。 超常走失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一天到晚有人鸟不见。 对，而且你知道鹦鹉很贵哦，是十几二十万的那种贵、嗯。对，而且他们有那种协会是专门会去放飞，就是让它飞回来再回、嗯。对，那如果说回不来的话，其实就非常贵啊。对啊，对啊，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可以绑这个在他们的脚上。然后就 这个绑在鸟脚上，感觉也可以， 可以 很轻。 对对对，它很轻。嗯。 所以鸟不会觉得突然觉得哦，我平常这样的力就飞得起来，突然有点嗯， 不会不会很轻，所以连兔子，我就想说兔子也可以用，实在太令人惊讶了。嗯嗯， 来了，古亭李静良，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学姐有男朋友吗？哦， 嗯，这个问题可以选择跳过吗？ 好，那我们知道，其实跳过就是 一种 答案了， 某一种 跳过就已经是一种答案。 学姐有人把这个装置装在你身上吗？ 啊、没有没有，不敢、哦。对，你可以问我有没有装、哦，没有啦。 好，在 App 上面还有人说，就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电影全民公敌哦。我们今天就可以来想想看，假设就是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很多的电影是不是会不会再这样演下去？ 这部电影就可以、嗯。 可能两分钟就结束了， 有有有， 对啊，好像是什么电影呢？那基本上刚刚说的所有的谍报片、间谍片是本来就已经有类似这样的东西了嘛， 对 不对？所以我们就不讨论这类型的， 定位是最基本的， 对，这是很基本的事情。像是我是传奇， 我是传奇， 我们最爱的那一幕 ，Sam， 你说如果他的狗 对 没有。重点是狗跑进有僵尸的地方，他不是重点找不到狗，好不好？ 哦，是哦， 对啊， 是他在里面， 他就算知道他在那个僵尸里面，他也是不会进去啊。 好吧， 狗也不能按那个 SOS 啊。 好好好。 对啊，我觉得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101中狗，这应该是大家还 在 那个 年在演什么、 啊、是一个年代的差距吧。 可可可、 欸、没有，因为我没有童年，所以我不知道101中狗 在演。他就是有15只大麦丁狗，然后被坏人抓走了、然后想要就是 卖钱吗？ 就那个坏人想要做毛皮的大衣，所以 狗皮， 对对对对，就是 坏、哦、 对对，所以他就是被抓走嘛。然后后来呢，他那些狗就是很聪明，透过就是合作的方式，然后跑、就是跑回去了他家，而且他还不止带了他们这15只狗，还带了另外就总共加起来有101只，就连爸爸妈妈。然后那个主人就把他们全部都收养下来，这样。嗯，对啊，但是因为 主人养了101只狗， 对，原本是15只，然后后来变成101只。 Oh my god！ 对，但是因为就是这个过程，整个过程。就是他要如何回到他们家嘛。可是如果说有了这个 Bobby 守护宝，他一开始主人有帮他挂上去，其实他一开始可能走到这个社区，被抓到社区外面的时候，他就被发现了，或甚至是如果他们跑出去的时候，他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在坏人家里面，就直接带着警察去把他找回来就好，就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然后还那么煎熬啊，还要等说，哎，他如果没回来怎么办？会不会遭遇到什么意外？对啊，对啊。 我想到有一部片，不是有也是狗吗？就是这个什么有个暴风圈来，他们就要离开，然后狗就要独自生存、 极地救援 之类的。然后回去的时候就发现狗也不知道去哪，因为他们会挣脱那个链子。 对啊，对啊，所以如果真的他就其中至少有一只有带着这个装置的话，包括守护宝的话，他其实就 可以找到， 对，马上找到，而且也可以知道说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蛮多电影其实都有跟就是。走失有关系的宠物也是，之前有一部就是蛮感人的真实故事改编，一个流浪汉捡到了一只猫，然后这只猫改变了他的人生的这个故事。我现在想不起来他的， 你说那个海报是那个猫在他肩膀上， 对，在他肩膀上。然后我记得英文片名好像叫 Bob the Cat 吧，然后也是在那个中间，突然有一天那只猫就离开他了，就离他而去，然后就找不到那只猫了。对啊，遇见街猫 Bob 啊，对， 是的， 对， 类似的宠物就是在电影当中，宠物不见的或者离开的，就是有蛮多的。只是现在有这个宠物宝的话，你就会找得到它。 所以如果我很担心我家附近的流浪猫狗，我也可以出其不意的装在它身上， 可以啊， 然后再放它自由奔跑， 可以付钱吗？ 对对对， 可以， 说什么 很便宜啦，几百元就可以租了。对对对， 就如果我真的这么重视它，我愿意付那一点钱， 是 好不好？ 没错，没错。 对啊，对啊。 还有容易走失的，像是小孩。 对，我刚刚看到已经有人在讲说那个即刻救援，我觉得这是很经典的例子，就是爸爸不是对那个被绑架的女儿就说，对那个歹徒就讲说，我会找到你，然后我会杀了你嘛。对，但是可能这个解在三分钟后，他就找到他们，然后就把他们全部杀光，然后故事就结束了。 我想连恩尼逊也赚不了那么多钱了，这部戏就结束了。 对，而且可能还顺便找到那种国际犯罪集团的那种藏匿的地点啊，全部都有了。对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扣到，就是说，因为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他是带，比如说手表啊或手机，这种东西一定是最先会被歹徒拿走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被定位，可以被追踪。对，但因为就是 Bobby 守护宝，他就很小嘛，又很轻巧，你可以放在各种地方，或甚至是藏在小朋友的身上。 鞋垫，我鞋垫。 那如果歹徒现在听节目怎么办？ 啊？哦，那先请他不要听好了。对啊，那而且他可以按 SOS，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 你是被抢走之前，你还可以按一下。 对对对对， 我想按一下 SOS 会怎么样？有没有人放过啦？ 好，我们私下可以送一台给你老婆，那你就可以好好按一下。 不要送他啦。 没有，他已经在下定了 啊！哦，真的，真的有可能哦， 不可以乱藏哦，我妨害秘密哦。 而且是什么？一个可以对五台，是不是？ 对，就是你一个账号可以绑五台，所以你比如说你有宠物啊，或者是你可能家中有失智的长辈，你都可以。 没有，就是先生的手机、先生的皮带、先生的皮鞋， 还有爱车、 先生的包包、先生的车，全部装在先生身上。 对，所以就是上面有人问说，装置是不是只能对一只手机？不是，你可以一只手机可以看到，可以装五个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因为我们有位置分享的功能，所以即便是说你可能是很多人想要看同一台装置的话， 也可以， 你可以分享位置出去。 那分享有限制吗？ 没有。就是 会分享给全台湾的人知道， 所以你可以 一个连接， 你可以分享到你那500人群组里面 說，分享到全台湾就知道我在飞碟电台，我在做节目， 对，每天就可以捕获野生的马克之类的。 哦，好，哎、欸，有人问说，那可以远传有想过，其实不一定要发射器啊，可以开发出这样的 App 程式吗？就是开发出来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对，那因为其实手机啊，都现在都有，比如说什么寻找好友的位置，然后什么，其实它是可以分享。那我们主要的族群还是希望用在他不会用手机的，比如说就是国小的小朋友，猫啊，然后跟实质真的长辈，他可能不会自己就是带着手机的情况下，那用的这个会比较安全。 哦，所以如果是用手机 app 的话，其实基本上现在很多手机本来就已经可以这样做了， 对啊， 对 啊，对啊。 好，那有没有办法多手机对一个？ 多个手机的话，因为我们是用账号， 全民监视他们。 对，我们其实是用账号来认的，所以 你如果不同手机要登录的话，就是登录同一个账号。 哦， 那只是说，因为它是有设定的嘛，所以呢，你还是要就是一个人进去，一个人出来这样。所以你等于你进去的时候会让另外一个人被登出。 哦， 对，因为如果大家一直切换来切换去，他的电力很快就会耗光。 刚刚说到那个国中生的小孩，可能他爸妈会一直互踢，因为他爸妈都会一直轮流。 爸爸想要看，妈妈也要看。 其实就分享位置就好了，这样子很容易，而且透过 LINE 啊或 Facebook 其实都可以传出去。那有的人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协寻，那协寻完之后再把这个连结就是关掉就好了，它可以随时停止。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种担心什么个资会外泄啊，大家都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边。 好，所以呢，今天最后呢，就是 学姐，你要不要置入一下我们综艺节目？好像可以玩躲猫猫的游戏， 真的， 我觉得不错哎。 你赶快来置入，对对，我们就是玩一下躲猫猫，就是你要先找到这个盒子，然后再找到，就先找到发射器，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而且你们不是常常都要躲躲藏藏的吗？如果有 很久没有玩躲藏游戏了，我觉得这可以，好像蛮好玩的。 或是第五人格，对不对？你们可以做一个真人版第五人格。 好像可以哦。 对啊， 我又歪了，我又歪了，我刚刚陷入自己的幻想世界里面了。 对， 最后学姐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跟分享的呢？ 好啊，我觉得我先讲一下，就是我觉得长辈的部分啊，其实那种刚刚有讲到红衣小女孩嘛，我也想到说，就是那个也是有奶奶不见啊，甚至回来还不知道被取代或什么的，所以他其实如果用了这个装置的话，他就可以知道说是不是他其实人还在山上，大家就可以搜山去看这样子。对，因为我们虽然讲这样子这么开心，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是觉得它是电影，它不是实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可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失智的家人，所以我知道那种找寻的痛苦跟害怕。对，所以才会觉得说，其实大家很简单，也不一定我们。只要就动动手指，你可能去查查这个 Bobby 守护宝的资料，上网搜寻，或者是你可能就到远传门市去问问看、摸摸看，反正不用钱嘛。那甚至是只要花个几百元，你先拿回去试试看，试个一两个月，确定说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家人。那其实它是一个很便宜的保险，因为你只要人不见了，你是要出动所有的人去找他，然后担惊受怕， 时间、物力、金钱， 对，其实其实都是 对啊，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就是有点佛系的感觉，就是会比较希望是让大家知道说，你如果有需要，你就去试试看吧，就是不会花你太多的钱或者是等等的。那试试看之后，如果真的对你有帮助，我们就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们收到非常非常多使用者给我们的很正面回馈，然后甚至还有寄小卡片啊，寄感谢礼物给我们，他们就说只有。在他在找爸爸的时候，只有我们 Bobby 守护宝陪着他。对，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每天可能有时候要加班，有时候觉得很累或什么的情况下，他是我们最好的 鼓励 。对对，然后就会让我觉得说啊，那我们还要继续的再走下去，然后可以帮助更多人。 真的哎，所以就是有了 Bobby 守护宝之后，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爷爷、我的奶奶，从此再也不会不见了呢。 没错， 我觉得好像也很适合你，很常去登山的人。 哦，对， 因为登山的人 需要带一个， 可能他们觉得很有自信。我都知道山的路很熟，但是可能你的家人就是会很担心， 而且可能还会遇到模型 啊 之类的， 对啊， 有可能。 所以就是很简单，短期的、长期的，然后有不同的方案，大家可以直接去门市问问看。 没错没错。 今天呢，要谢谢 Joanna， 谢谢大家。 And dress up in clothes we don't mind getting messed up when no one will know how to get us. We don't need a map, we'll just drive, drive, drive. I wanna get lost with you and hide out under the light of the moon. I wanna get lost with you.And see what it's like to spend the whole night with you, just you, you, just you. We can head north over the oceans of turquoise, where after a while there'll be no noise.

是命逼不得太深。妈妈说个洞的床浪才是真的人生，当我爬到最顶端，我就是个战神，就是个战神。 创造最永恒的夜晚，都为我们 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2018最新国际话题单曲 Moonlight，远赴美国洛杉矶制作打造，携手灵魂流行新天后 Tia 袁娅维共同演绎 Moonlight， 中英文版本同时推出，全球热播中。 为了爱存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北欧赏极光，入住北极圈正统玻璃屋。阿拉斯加极光列车，壮丽山河在眼前，旅游看巨匠，世界不一样。追寻极光第一推荐，请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免疫力降低，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调节免疫功能，让你更健康。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更健康。 我是虫虫，疯狂电视台又来了。您有多久没让自己疯狂了呢？什么样的舞台剧能让台上台下演成一片呢？每分钟都让您开怀大笑，一场狂笑150次的难忘体验等着您来。 10月5号到7号，台北城市舞台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疯狂电视台，很好笑，全民大剧团，好嗨哦！快快快来看！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我是流氓阿德， 飞越了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cheated by you, and I think you know when. So I made up my mind, it must come to an end. Mamma mia! 回到了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点52分。本周呢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的 Mamma mia 回来了周，请问在电影原声带当中 Mamma mia, here we go again, 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一首歌呢？欢迎你可以编写手机简讯 UFO， 再加上你最喜欢的那首歌的答案，再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然后呢，下周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专属的帆布袋或是钥匙圈哦。传这个55123简讯一次要10块钱，温馨提醒一下。 I was angry and sad.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台湾大学校长遴选争议，监察院经历半年调查，今天通过纠正教育部及台湾大学。监察委员高永成、张武修指出，教育部现行国立大学校长遴选规范不足，以致衍生好几起国立大学遴选争议。此外，遴选制度配套设计不当，很难确保遴选机制发挥举荐良才目的。还有，教育部与台大遴委会在释法性认定意见相左时，究竟该如何处置，也欠缺明确规范，为师明确，必须通盘检讨，研谋改善。监委调查也发现，台大只有18%专任教师依规定，在学校核准之后才兼任其他职务。相较其他国立大专校31%符合规定的兼职数据，身为国内高等教育龙头，却长期不依法行政，显然不足为各校表率。而且校长遴选过程时，在利益回避的资讯揭露上，同样令人诟病，应予纠正。至于管中闵个人，监委也指出，他在没有获得台大核准兼任台哥大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薪资报酬委员会委员两项职务之前，就出席台哥大两个委员会会议，明确违反公立各级学校专任教师兼职处理原则及国立台湾大学非兼任行政主管职务之专任教师任职或兼职盈利事业机构或团体准则。教育部已在中国大陆违法兼职，没有揭露担任企业独立董事，至今没有同意台大准校长管中闵就任。此外，教育部前任部长吴茂坤也曾经担任中国中科院顾问，涉嫌窃占东华大学专利。台北地检署已经分别立案调查，近期就会传唤两人到案说明。台北地检署认为，外界质疑台大校长候选人兼职和遴选过程的公正性，可能涉及伪造文书和背信罪，所以候选人兼职合不合法，遴选过程有没有如实揭露兼职身份，遴选委员与候选人间有没有遵守利益回避原则，都是调查重点。但是会议记录都只简略记载，检察官黄文琪已经陆续传唤台大人事室职员、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说明。至于吴茂坤涉嫌窃占东华专利，北检也传唤关键证人台湾施佩恩董事欧阳彦堂到庭作证。第十二届国际地球科学奥林匹亚竞赛今天落幕，在38个国家139名参赛学生中，我国4名学生拿下2面金牌、1面银牌、1面铜牌3项特别奖，国际排名3，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两位摘金的学生，台北市建国中学钟成成个人世界排名8，卫道中学蔡成轩个人世界排名9，台中市台中一中刘成汉银牌，建中任静阳铜牌。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17点，成为7515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1点，成为12174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4点，成为53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86点，跌幅1.05%，来到2703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8点，成为3215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18点，来到27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80点，来到8500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2点，来到10683点，成交金额1389亿。外资及陆资买超3.09亿，投信买超1.91亿，自营商卖超7.21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21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845兑一美元，台币升值1.3分。日元以110.82兑一美元，以欧元兑换1.1357美元。西南风加上棕榈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南部地区今天都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长浪及时讯息，北部、中南部、澎湖及马祖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台南七股、屏东鹅銮鼻、小琉球以及澎湖七美都观测到浪高2到3公尺长浪。 今天北部、中部、东部30到32度，南部29到30度，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天哪，刚上国道就抛锚，我该怎么办呢？ 国道车辆故障，冷静不要慌。一，先打方向灯，减速停路肩。二，赶快下车，于车辆后方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示。三，快拨1968或报警求援。 记得待在护栏外，以测安全。 国道抛锚三步骤，带你远离二次事故。 如有反光背心，穿上更安全哦。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 纳鲁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鲁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最近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充实，因为呢就要开演唱会的会啊，讨论歌曲啊，然后呢要去想一些，比如说当然要跟老师讨论就音乐的曲风怎么编曲，然后也要练一些体能，然后就找了舞蹈老师来，阿丹老师是一个辣妹哦，她来帮我上课的时候，我就看着她，因为她穿比基尼，然后她穿的那个 T 恤是没有，就是没有袖子背心，可是左右两边那个洞就是非常的大，然后短裤非常的短，然后我一边跳舞就一边忍不住说，老师你平常都穿这么辣出门吗？他就说我觉得这样很方便，而且我觉得好热哦，所以我要穿这样子。我就觉得他很可爱，然后老师真的跳得很好。老师是帮很多艺人，像是阿妹的演唱会啊，哈林的演唱会啊，像 Elva 啊这样编舞，然后他自己也常常会去这个美国去学习哦，是非常这个想不到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辣妹，然后跳舞又好看，身材又好，然后就一边看一边想说我一定要跟她一样这样。然后呢你知道吗，这个对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就是一大考验哦，因为你要记5步你知道吗，然后记5步是不但是记动作，就是每个位置到位的时候，比如说老师说这个我要你很准确哦，你这个手一出去就是好像那边有个门这样挡住，你不能只是比如往左边这样摆而已，那就不好看。然后呢有的什么往前甩，他就说这个我希望你用力，那可是回来要柔柔的用力啊，回来柔，然后揉肩膀揉肩膀，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揉不好，然后呢老师就说怎么会呢，你再揉看看，比如说那个要这样右边先上再左边右边上，他看老半天说哦我知道了，因为你斜肩。我就说老师我不但斜肩我还50肩。所以真的是有一点辛苦，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一种成长。我就觉得我一直在广播节目里面常跟大家在分享，就是所谓的第二人生啊，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很健康，然后医药啊科技的发达，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再多出可能10到20年的寿命，然后也不用像以前觉得50几岁就老了，60几岁要退休。事实上现在在线上工作的大老板很多都已经60、70或70、80，他们都仍然是精神奕奕哦。只要你自己我觉得生活规律，然后懂得就是吃啊不要吃过量，然后吃的刚好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然后运动，然后心态健康，我也是常在广播节目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你就可以不断的学习，而且学习会让你集中注意力。你知道一首歌要这样从第一拍开始记动作，1、2、3、4、2、3、4，然后再换一个组，然后我今天应该1个小时内有学了就是 Bruno Mars 的一首歌，就学了半首，所以就是一直记一直记，然后就是跟着来的时候是就是动作会很快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好，我醒了，然后我的身体每一个部分都有运动到，然后再来就是有氧运动的全身流汗又会让你觉得真的很健康，就是可以排水那样的感觉哦。好，那这个因为讲到跳舞了，我跟大家推荐一首歌，8月25哦，柯志堂要办他个人首场 TICC 个人演唱会，他你看他发第二张专辑就办 TICC 了，我要哭了，再哭一次。好，他之前有入围过金曲嘛，对不对啊？最佳国语男歌手跟最佳新人，我们就要听听呢他的这第二张专辑叫做《吟游》，那这首歌叫《舞伴》哈，是柯志堂跟洪佩瑜的合作。 重来，我们等的是 然后啊，你就觉得说，你看，唱歌，唱歌也要练习，然后舞蹈也要练习，然后呢，你从人生呢又可以体会到很多的感觉呢，跟帮你的练习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像很多事情，我们在小时候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比如说向左，你就会立刻向左，那很用力，然后向右，你就立刻向右，然后老师说要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有下蹲，下蹲，你就会用力蹲，用力蹲，然后呢，你就会抱。久了你就会觉得说，诶，事实上并不好看啊，或者是自己也很吃力很紧绷。那慢慢的你就从运动当中你就学到说，你要专注，但是不用紧绷，甚至要有一点放松。就好比我看那个戴资颖打球哦，事实上我们的球后打球他就是很专注，但是他松到就是那个松就是说他的脑筋还是灵活的，他不会就是说紧绷到让自己死这样。困死在里面，他就会看对手，然后一直消耗他的体能，就是大角度斜对角的吊球。然后呢，他也不是那种，你知道，有时候看运动员就会看出他的智商。有些人就会想说，我就是狂杀啊，猛杀啊，他不是，他偶尔突然来一个小球，你知道，对手就疯掉了。所以事实上，人生哦，活了几十年也是有好处的，就是你开始了解很多事情的，你怎么去抓应该有的态度，然后不要太紧张，然后当然也不能太放松，但是呢，紧张，适度的紧张是好事，帮你专注。然后呢，你如果在这个放松的过程中，你才能去享受它，你的肌肉也不会那么紧绷。很多事情包括唱歌也是哦，你要用的肌肉。然后我之前碰到歌手张杰，就在跟他聊这件事情，因为他唱刚唱完鸟巢的演唱会，非常大的一个场地哦。然后他就说，他也有这个去找一些不同的学习，像我讲过，像辛晓琪，晓琪姐也非常努力，她本身学声乐的，然后他又去找气功老师放松。然后我问张杰，他就说有，他说像胸腔有时候我们的姿势不是很正确，你就会微驼，尤其像现在低头族，他说他就找到一个师傅是教他，就是你的胸要扩开，你平常站立就要注意了。他说你胸腔一扩开，他说哦，有时候一口气可以唱好几句呢。就是你储存气体的量也变多这样子哦，所以你看，就是环环相扣，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舞台上的表现，跟你舞台下的生活，事实上都是环环相扣。那不但是比如说身体机能的运用，还有你的感情，你怎么去生活，然后去体会到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亲情，然后什么是心碎，这个我觉得都是很多很多方面，都是我们随时在学习，也随时在吸收，非常好。那我记得在这个星光大道呢，有一对姐弟，莱特姐弟哦，他们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就是非常努力的一对姐弟，努力创作，然后努力表现，然后呢，他们隔了这么多年呢，听说是自己花钱哦，然后来出专辑哦，非常非常的这个，我觉得非常励志的这种感觉哦。然后他们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一个最深的印象，除了努力之外，还有最感动我的就是他们的笑容。这对姐弟笑起来呢，我觉得就是阳光，然后就是觉得没关系，如果很难我还是会努力去做，如果我做不到我会继续努力，然后就是永远带着笑容。看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唱一首歌叫做我的笑容这样子哦。莱特姐弟的新歌送给你。 大街小巷旅行，寻找我此时此刻活着的目的。也许你不想知道我的故事背景，没关系，我唱首歌给你听听。一不小心跌倒了，爬起来就没关系，只要能够记住所有美丽的回忆。一不小心迷失了，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突然想说，亲爱的，你好美丽，你好美丽，请指引我回家，

紧在我身后，牵起我的手。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犹豫很久，想要说的话是从没有勇气说出口。每一天每一夜莫名失落，找不到理由，心中无法控制对你思念，可是你却视而不见，可是你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我的梦因为有了你才特别，每一个辗转反侧痛苦的夜，只要闭上眼你就会出现，想拥在怀里面。 两个他，他，他，美丽的邂逅，我别无所求，让我可以看透。两个他，他，他，该为谁停留？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会问自己，如何才能够走进你的视线，你的心。每一天每一夜理想短暂却幸福点滴，多么希望一直陪在你身边，在缠缠绵绵的雨天，或在烈日炎炎的太阳天，我都一样傻傻的想你望着天。每一次朋友聚会的咖啡店，或你最爱的甜品店门前，期待你的出现。 两个他，他，他，邂逅，我别无所求，让我可以看透。两个他，他，他，该为谁停留？心在我身后，牵起我的手。 你就像那天空一样，就像那遥远的海岸线一样，一天比一天越来越遥远，我的心却一天比一天的靠近。即使绑住双脚也无法阻止，即使蒙住双眼也无法阻止，请不要这样离我越来越遥远，我会一直一直都在这里等你。 You are my my my， 现在的我们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之前呢，好像这个像是我们看到内地的电影跟台湾的电影一直没有办法，好像是大量的交流，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服贸协定的关系，我是看到有一本周刊是在这样分析啦。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这样，那就会设下很多限制，那以至于我们有很多的电影就是。对岸看不到，对岸也看不到，我们也看不到他们的电影。但我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你知道吗？有时候就白天没事，我就去看一场电影。我最近看了一个在豆瓣评分非常高，好像已经到九分多了吗？叫《我不是药神》啊、嗯，还有黄渤老师的一出好戏，好好看哦。 陈永健，我非常抱歉你必须要陪我录音，就等于我都爆雷了。那我在这边就是要跟听众朋友说，如果你想看然后你不想听剧情，可能真的不好意思，接下来就要请你转台一下这样。因为我接下来就要讲这两出戏哦。第一个是我不是药神哦。其实主角徐峥大家应该认识，就是因为他之前那个人在囧途、哦、就是那个光头，然后跟王宝强，然后就被王宝强整得很惨啊，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算老板吧，然后就是要返乡啊，那个过年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什么票没弄好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很多波折，就等于是他是属于那种踏踏实实在生活逻辑里的，可是就被王宝强一直整一直整就对了，然后被那个旅途也一直整这样。好，就是他其实拍的这个我不是药神，我就觉得说诶，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哦。事实上它是一个很严肃的题材耶，他在讲的就是癌症病人的药，那个药你说得癌症的病人就已经够辛苦了，结果那个药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贵，所以很多人吃不起，所以他琢磨的是这个题材，我都觉得很讶异了。那我想说这题材不很严肃吗？就看一看会不会就睡着，或者是觉得哦好闷啊什么什么，一点不会。因为呢他去结合了一件事情，他这个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真的有这个事情。就是男主角他就是徐峥演出，然后他就是一个要离婚，然后老婆会觉得你都不照顾小孩，然后就是有点混的那种中年人，然后他自己开了一个店铺是卖那种印度神油的。那印度神油他的房东每次跟他催房租的时候，他就说不如你拿两瓶油去吧，房东说我试过了没有用就等于他的店也没什么生意，然后就是一个很破落的店面这样子。不过有一天呢，就有一个男生就很神秘的在那边观察他，然后就进来了，就跟他说不如我们来做个生意吧，因为你要去印度带药对吗？他说什么生意？他就说有一种药，他就拿出来给他看，他说这个药是治癌症的，他说在中国买一瓶50,000、哦、在印度一瓶50,000，然后他说哦，他说所以你看你如果带货回来卖10,000的话你还可以赚，还赚50,000，就叫他去。结果这个男主角就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而已嘛、哦、然后他就说哎，好啊，他就去了。然后当然那个画面也拍得很特别，因为你知道印度嘛，色彩丰富，然后有很多他刚好就遇到一个神明在那种巡街啊，然后有那种烟啊在放啊这样，然后画面非常好看，然后音乐非常好听。然后到了以后就去谈，那人家还笑他说你要多少100瓶，他说100瓶你还跟我谈，他说不是，如果我这100瓶卖得很好的话，那是不是我以后就可以代理，就跟那个印度人谈好了就回去。那回去当然经过一些波折，他这当中的人物设定也非常好，包括一个小混混跑来抢他的药，抢了就跑这样。那原来事实上他那个小混混就是自己得了癌症，然后很多年都没有回他的老家，因为他不晓得怎么跟爸妈说就是自己得这个病，然后他打工就是在那边肢解猪肉这样子，就是也是非常底层的工作人员。然后后来回去就开始卖啊什么的，那很多人就谢谢他，因为他卖的那么的便宜。可是慢慢的警察就注意到他了，就开始要来抓他，所以就阴错阳差就发生了很多事情。那甚至当中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小混混啊，他因为要救这个大哥，他发现警察来了，他自己就开着车跑，就被警察追，就没想到就被大卡车撞死。所以这里面事实上到后来你真的是就是有笑有泪，笑就是前面有很多很荒谬的对话啊，那种很荒谬的事情啊，有泪就是你开始感觉到生命的沉重。就是有一个老奶奶，那时候他们全部都被抓了，就是警察就发现哎，有一个地方全部都睡着病人，都是那些穷人，然后拿着这个药，他们就说你够供出来，谁买这个药给你。这些老人家全部被抓到警察局都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然后那个警察就很生气说你们不说我还是有办法，怎样怎样。后来一个老奶奶就受不了了，他就站起来就握着警察的手，他就讲给他听说我们本来一瓶要50,000，这个人他卖我们10,000、哦、后来甚至他开始有侠义精神，因为他其中一个朋友也因为这样就死掉了，没有他的药断药之后就死掉了，他甚至是就是5,000块卖给大家，就是成本就完全没赚这样。他说这个人在救我们、欸、他说 有一种病叫做什么，永远治不好，他说叫穷病。他说我们都没有钱了，我们得这种病，他说 你觉得这个人你还要抓这个人吗？然后警察知道这原来中间是这样的一个原委之后，警察就开始矛盾了嘛，他心里就想说两难呐、啊，就他编的也非常好。这个警察呢，就是这个卖药的人的，要怎么讲？他老婆的弟弟，就前妻的弟弟，这样。那后来就也非常感人，就是你还是要绳之于法，因为你毕竟还是走私药嘛，还是被判刑了。结果呢，他就。车子从那个法院开出来的时候，路边全部是那个病人在跟他致敬，然后大家都不说话，就安安静静。然后那个狱卒开车就说：“我们开慢一点。”然后这些有一个动作也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就是因为这些癌症病人他们出来的时候都会戴着口罩，然后一开始那个主角还在那边说：“你们干嘛？每个都戴口罩，我都看不清楚你们脸啊，你们干嘛？”然后他们就这样默默拿下来，就旁边有一个女的就说。他们这样是因为外面有细菌，他们会感染。然后呢，主角就，好，就有点自己也不好意思这样。所以最后最感人就是他的车运囚车要把他运出去，把他送入监牢的时候，那些人站在路边，全部都一个一个把口罩拿掉，就是向他致敬。哇塞，你知道吗？我讲到这边，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就是一部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片哦。然后看完，你都觉得说，你重新思考你的人生意义，包括像是原来这个主角，他是一个，就他也是很底层啊，他自己生活费也交不出来，然后老婆改嫁啊，老婆改嫁那个人很有钱呐、啊，然后儿子跟他说，我不想跟他，我就想跟你啊。然后每天吃不饱穿不暖，住一个小小烂烂的地方，他自己也穷啊。可是当他开始想办法去做别的事，他回头再看这些病人没人帮的时候，他愿意去为他们铤而走险，甚至毫无获利的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个人的内心开始改变了。这样后来这件事是真的事情，就是因为本来有的代理商提高价钱嘛，而且他甚至还从德国，就是联合德国的药厂去告印度那个药厂，说因为是同样的药，他说你卖太便宜，你不行，你不可以生产，叭叭叭，还叫人家关厂。那可是这件事后来所有的医师有联盟，他们就联名出来讲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子呢？其实生病的人最苦，你怎么可以用你们那么大的一个权力，然后去反而提高这些价钱，然后赚取利润，就弃这些穷人的生命于不顾？这是真正发生过的事件。所以就是它不但是一部电影，它不是说什么，因为有很多人说，哎，我看电影我就叫娱乐哦。那事实上，当然也有人从电影里面去找到自己的感动，或者是有可能改变你的什么一个态度，或者是你的做人处事，或者是你自己对你自己人生的定位。你要变成一个像我们现在说，我要变一个有钱人，我要变一个成功的人，但很少人会把说我要奉献我自己的力量给这个社会，或者是我能够去帮助就是救死扶伤，或者是扶贫济弱这个我们读书的时候一定都曾经眼睛发亮着许下宏愿，我要能帮助这个世界 blah blah blah。 但是后来我们都变成凡夫俗子，我们只要能吃饱穿暖，然后能买最新的手机，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买最新的跑车，耶，我就成功了但是都忘记事实上当你成功的时候，你要想我觉得如果太以自我为中心，也会忘记你今天的成功，包括很多我们做这行都是，我们的成功不就是大家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吗？就是不管是一人一票也好，一人去下载一首你的歌也好，然后每个人给你一个掌声所以你有千万个掌声，不是你自己得来的，是当然你努力了，但是很多人肯给你这个机会，你才有这个机会。那当你有能力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去帮助别人？我觉得看完我不是药神，我这我就开始在想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这部片真的是我觉得让我可以去深深的去思考，就是哇，原来这就是帮助人的快乐，以及 当然可能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处罚然后帮别人，而是说你可以从你的专业去帮人，比如你是律师吗，你是民意代表吗，你是老师，虽然你是学生，但是你也可以去做什么什么志工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啊。今天在这一段我先分享的是我不是药神，我们要来听听这首歌，来自雷光下身无情。 声情无疆情，流光掠影，浮沉在眼底，没说的话还想听吗，所谓解乏只在媒体里，一天见无念，短暂交汇，未曾互放光亮，机密继续镜中影，一死一生身无情。深情无疆情，流光掠影，浮沉在眼底，没说的话还想听吗，所谓解法只在谜题里，一天 小白，我最近全身好痒，一定是碧石和跳蚤在作怪。 妈咪都帮我准备极乐袋，我一点都不痒。 极乐袋？ 对呀，妈咪说她是狗狗除虫专家，跳蚤、碧石都不敢叮咬我了，从此跟寄生虫说拜拜。 我也要极乐袋。 极乐袋是狗狗专用寄生虫预防项圈，效果长达四个月 ，CP 值高，效果好。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 丈人要将事业交给我，那一天他找我来到台北车头，他跟我说， 去到这思思念念的也是这碗吃的面，你要会记得为哪位出发，也是要回去哪位，世界拼透透，厝才是最重要。 台北车站旁一栋永流传，离双子星国门最近，32层钢骨摩天住宅，

事，不一定天堂里住着一位天使，不一定要大哭才能诉说心事，不一定小心翼翼就不会走失，不一定某件事都有某一个方式，不一定他就是你的白马王子，不一定要无聊才一直看电视，不一定的事太多就像世界随时会天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那么在刚刚呢分享了，就是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哦。那另外看了一出好戏，是黄渤老师自己当导演哦。事实上在这一出好戏之前，他好像有担任过两部短片。那但是我看到这个长片是两个小时，整整两个小时哦，是精彩到不行，就是从头精彩到尾。然后他其实有人说他是一部人类学的简史啊，怎么说呢，就是他的故事大概就讲说一个公司的人出去玩就碰到了巨浪，然后被打到一个荒岛，就他们也曾经想要逃离这个荒岛，就发现世界好像真的毁了，就是以为有陨石撞地球这样，所以在荒岛上就去呈现了所谓人类简史，就是一开始比如说是要靠力气来当王，那后来可能有人从商业的一个用扑克牌说这是钱哦，哦你要怎么跟我换鱼什么什么的这样。除了人类简史，你还可以看到我觉得有点像一部名著《苍蝇王》，就是它其实讲到了人性的光辉跟黑暗面哦，就是当你有了权力之后你会怎么样，人性其实都会被改变哦。这当中当然除了黄渤老师啊还有王宝强，还有一位张艺兴，就是偶像练习生里面的那一位就是算主持人也算是就是他们的一个导师，他在里面就演一个小跟班啊，然后就是完全就是也不是说刻意扮丑，但就是当然不是偶像的那种样子，然后在里面演得非常好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剧情啊，舒淇就是演其中一个黄渤老师是非常暗恋他很久的同公司的女生，那在这当中就会有很多的冲突哦，包括争夺食物争夺地盘，然后呢一直到后来，哎呦我应该爆雷吗，我真的很怕我爆了这个雷这样对吗，我先不爆好了，一直到后来又有一个大的转折这样子，就是本来比如说你在这边是一个经理，可是你到荒岛可能你会变最下等的人，因为那个像王宝强他就很会爬树，他还训练过猴子，所以他突然就变王了，然后那些本来的张总什么的就只能听他的话，拿棍子揍他们，然后你们根本都不会爬树，然后不会捕鱼不会什么的，我为什么听你们的，所以就会被改变你知道吗，所以这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哦。好，今天呢其实先跟大家分享这两部电影，因为黄渤老师那一部现在很新在演哦，那我就想说还是不要爆雷，因为真的蛮精彩的，然后包括最后的结尾还有整个故事的拍摄还有它的画面感也非常的强，很多的场面会让你觉得啊好美好震撼，然后很特别，然后动画也做得非常好。好，今天跟大家先爆雷两部片啦哦，那么这个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拜拜。 不在意我们的关系，常常我表现独立，其实很想要你的关心，疑问句隐藏的提醒，你没有发现提暧昧绝技， 是傻的可以还是我太过高估你的小聪明，有些话说的太急，反而就不懂听， 搞不懂属于你的粗线条。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